涙歌うぐいすよ。 翻嚟第五节啦，咁啊，我哋一路咁啊回程翻去呢个大连，咁啊继续喺架车上面，咁啊同阿博师傅打探一下，即系大连。 系咯，因为你都可能有比较长时间交流嘅，你回程嗰段时嗰、那个路程应该都唔系近嘅嘛。 啊，个半钟到啦，咁啊 就无所不谈啦。 系啦，冇错。咁啊，包括问翻佢，其实我哋呢个行程咧，最主要咧就系去浸温泉。咁我哋咧本身喺上网。就揾咗揾咗呢个温泉酒店呢，系叫做新龙门风旅温泉酒店。咁啊系又系喺呢个 TripAdvisor 度咁啊即系睇到啦。咁啊盛赞嘅。咁我都上网睇过好多资料，咁啊好多人啊一家大细去。但又唔知点解永远都系一家大细去㗎喎。咁啊然之后就又系啲好开心啦。 类似系嗰啲即系成家人一齐去冲凉，咁里面有好多康乐设施嗰啲系嘛。 类似啦， 有乒乓波打啊，有戏院啊，可能有打士碌架啊，嗰类噶嘛， 系啦，即系当系一个度假嘅酒店啦， 咁样噶嘛， 冇错。咁我哋啊问下呢个博师傅啊，呢、這个龙门汤，即系呢笪地方系咪真系 有 温泉嘅咧？ 有汤嘅咧？ 咁啊，然之后阿博师傅居然话你问啱人啦，因为阿博师傅话当年70年代。佢上山下乡做知青嘅时候，就系去喺呢个龙门汤村，就系、是、去呢个许屯镇，佢就叫许家屯啦。 嗯，咁就去，即系其实嗰度七几年已经有喺度噶咯。 嗱，嗱地方咧系有嘅，但系 叫龙门汤， 都系一样叫龙门汤。但系阿博师傅就话嗰度有温泉，胡说八道。咁当年系冇呢样嘢嘅，咁啊佢话近年来。即系开始有啲人啊，即系起呢个温泉酒店嗰啲咁咧，系纯粹系贪佢呢个名字有个汤字咁解 嘅 啫。 哦，即系其实系啲旅游发展项目嚟嘅啫，就本身冇温泉嘅。 系啦，咁啊，佢系坚称啊，即系东北其实系冇温泉嘅。 东北冇温泉系因为东北唔会地震啊？点解？我真系唔知道。 我哋都唔系好清楚啦。咁我都系始终深有一层。咁我哋系为咗嚟呢个温泉㗎嘛，咁我当系啊博师傅即系冇科学知识又好， 做 烂都好啦，或者佢当年好惨啊，俾人斗到好卵惨啊，冇机会浸呢啲咁好嘅嘢啦。 七零年代嗰时就系喺嗰个上沙乡，就喺嗰个即系帮手种下嘢啊、插队啊嗰啲 嘅 啫。 系啦，冇错。咁啊，算啦，咁啊，当听下算啦。咁啊，始终 系维持自己嗰个想法嘅。 系啦，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 冇理由我落啲资讯咁流嘅。 唔通我哋真係唔去咩？屌真係！咁啊，然之后咁啊，都係谈天说地啊，咁啊，都係啊，附近嗰度嗰啲景啊，唉，又係日本人起噶，又乜又成咁。咁啊，讲到差不多嘅时候，咁啊，再讲下讲下，原来阿博师傅个仔喺日本度做嘢嘅。 诶，点解会咁样嘅？ 啊，原来佢个仔啊，就即係喺十几年前已经系去咗呢个东京度做嘢，咁啊，所以佢啊觉得。啊！佢个仔系话喺日本度见啲日本人都系好斯文啊，即系 好有礼貌 啊，好守秩序啊，唔系好似电视机咁样讲到好捻猥琐啊，又乜又性感噶，咁啊觉得呢啲系都系共产党抹黑嘅啫。 OK， 系啦，咁啊，然之后咁啊，我 即十几年前去东京做嘢嘛，令我谂起好多年前睇个成龙有一套戏叫呢个新宿事件，又系讲紧十几年前嗰啲人啊。我最记得第一幕就系、是、呢、啊、套戏好似呢个以东升拍噶嘛，最记得第一幕就系有个有个日本嗰啲警察揸架车喺个沙滩嗰度啊嘛，跟住落车望住个沙滩，突然间见到一群黑影，有一群嘢爬上岸啊嘛，嗰啲就系嗰啲偷渡嚟嘅中国人啊嘛，即系我唔记得你有冇睇过呢套戏啊真系，呢套戏有呢个成龙做噶嘛，啊仲有呢个范冰冰啊，记得嗰个小嘢，定系边个啊范冰冰定系啊边个？是非常之好笑的。 啊。 咁跟住仲有讲咩，佢个仔去嗰边做嘢啦，咁啊咁佢就咁佢自己喺阿博师傅就得返自己喺大连呢度㗎喎。 都系㗎，即係都系应该两公婆啊或者成咁啦，佢个老豆呢仲喺度嘅，都九十几岁㗎啦，唔知96岁嘅。 咁应该大连嗰啲空气都唔会太差，啲人可能活到九十几岁都未死。 啊，都系噶，其实环境都几好噶，即系你见普遍即系街道啊，剩嗰啲都系好干净啊，剩咁嘅。咁啊，完之后咁啊，我哋啊一路咁啊话啊，之后嘅行程啊，应该点样去 plan 下，剩啊嗰啲咁啦。咁啊，完之后佢就介绍啊，即系你想食海鲜啊，诶唔好食埋啲即系太 cheap 啊，剩嗰啲啊，不如去下呢个万宝海鲜房啊，剩嗰啲。 万宝海鲜房我去过， 你都去过咧，唉、哎，真系呢、這个阵间啊。容后再谈 ，OK？ 咁啊，然之后咧，就先喺呢、这个。 你讲起我先醒起喎，我因为我其实去大连，次次都去嘅。 哦，咁样都系一个啊， 都系明星嚟嘅。 明星啦，啊、当系一个旅游体验咁啦，系啊。咁啊，然之后咁啊，就车咗我哋去呢个叫俄罗斯一条街，或者即系喺网页上面嗰啲都系叫俄罗斯风情街啦。咁啊，去即系山丘拉拿，咁啊，然之后咁啊，埋单计数呢程咁啊，车咁啊，500蚊系啦， 都抵啊！如果你去玩咗成日咁滞咯， 冇错，咁啊都系颇合理嘅。咁啊，然之后咁啊，我哋啊放低咗，咁啊再去行下呢个大连嘅街景啦。咁啊，我哋落车嘅时候，其实天已经黑噶啦。咁啊，一路去行呢个俄罗斯风情街。 嗯，俄罗斯风情街咧，其实都几靓下嘅。咁啊，都好多射灯啊，射住啊，啊，同埋 系其实嗰个叫个风情街系旧时静落定新起嘅先。 其实旧阵时噶啦， 静落噶啦， 有啲旧建筑物， 但系翻新咗个外墙。 即系你明白我要问呢个问题，因为国内啲嘢真系要搞清楚系咪真系旧时静落定系。 亦都有啲新起嘅，系啦。 咁其实佢喺街口嗰度呢有个石碑，就係话即係以前呢就叫老西亚丁，喺日治时期呢已经系俄国人喺呢度聚居嘅地方嚟嘅。咁当然而家系冇俄国人㗎啦。 咁、你去嗰条街口系睇建筑物㗎啫喎。 冇㗎，咁其实一来睇建筑物啦，二来咁佢都系即係一条手信街咁上下嘅嘢啦，都系喺度卖埋啲咁俄罗斯朱古力啊、俄罗斯香烟啊、 酱啊、俄罗斯香烟啊，都总之啲俄文写住嘅嘢啦，啊，同埋啲俄罗斯嗰啲咁嘅娃娃咯，啊。 OK， 咁但系你哋有冇买到咩纪念品翻嚟咧？喺嗰条街度？ 我买咗排朱古力啦，买咗啲鱼子酱咁大把咯。 鱼子酱贵唔贵咧？ 60蚊， 嗰个唔系贵喎，坦白讲。 38咋。 我嗰罐60蚊， 咁你最后系点样去食嗰个鱼子酱嘅咧？ 我系未去开嘅， 未开嘅 ，OK， 纯粹系行到街尾嘅时候，咁啊入到去啊，点都要买翻啲手信，咁咪拣翻块珠宝。 但系嗰条街，你所谓嗰个俄罗斯嗰个一条街系近市中心嘅， 系啦，佢直头系市中心噶啦。咁其实喺附近就系火车站，所以我哋系选择喺嗰度落脚。咁啊。咁啊，周围唔系行下咯，咁啊，好明显啊，都听到啲广东话啊，成啊，咁样都系啲游客啊必去嘅地方咁啊。 但嗰啲游客去通常都系夜晚黑先至去啦。 系啦，冇错。 其实都唔系好夜嘅嗰阵时。 我哋时位系5:00 到啦。 我天已经黑晒咁滞啦，差唔多。 冇错。 黑咗半啦，系啦。 哦，即系等于嚟香港去行两街咁上下啫。或者咁样有少少比喻不伦， 比喻不伦真系， 即系类似即系鬼佬地方嘅唐人街咁上下，不过喺大陆里边嘅俄罗斯街咁解啫。 系啦，但系冇俄罗斯人啦，咁啊老百姓一路系咁嗌住，我要屌俄罗斯妹。 咁啊，当然啦，啊呢、這个咁嘅小市民咧，都系坚持咧，唔得，佢要温泉之旅先最重要，唔可以咁做嘅。OK。 不过往往就呢个想象同现实都系有一个相当之大嘅落差嘅。 咁啊，我哋咁啊行啊行完，咁啊我哋都即系吸收过之前啊啲机票啊各样嘢嘅教训，咁啊预定早少少，咁啊买定第二朝早嘅火车飞，咁啊行去呢个火车站，咁啊火车站其实佢嗰个都系一个比较旧嘅建筑嚟嘅，嗰、那个系一个又系日治时期啦，咁啊模仿呢个东京上野站起嘅火车站嚟嘅，咁啊佢喺一个叫做咩广场啊，死啦！啊！一时醒唔起，去醒利广场系啦。咁啊，附近咁啊，隔篱咧有个轻轨嘅总站啦。咁啊，然之后咁啊，嗰个火车站咁啊，我哋去呢个买车飞。咁啊，买去呢个叫做去拔鱼圈嘅 个拔 地方 系啊。 系啦，冇错。咁啊，买定先。咁啊，起码唔好甩碌。 即系呢个火车就系去你话去嗰个温泉嗰、那个。火車 其实都叫做附近嘅啫，因为嗰个温泉呢係去到呢个拔鱼圈之后再要转车嘅。 冇錯。咁啊，買完飛，咁啊，然之後就去食飯。咁啊，食飯就當然啊，聽阿博師傅嘅意見。咁啊，去呢個萬寶海鮮房。 係啦。Okay. 嗯，都好有氣派噶，因為 萬寶海鮮房係喺市中心噶嘛。 係啦，冇錯。 系咪喺嗰间海滨司机酒店隔篱嗰间？好唔好记得？ 系啦，冇错。 哦，我记得啦，系几层高噶嘛？ 系，诶， 有包房，有大厅，楼下就喺大厅嚟噶嘛？ 系啦， 系啦， 好似有三四层高咯，我记得。好多年前嗰时就会，因为我嗰时翻大连就住喺海滨司机隔篱，就系湾万宝海鲜房。如果冇记错，就应该系咁熟。咁去到有咩食咧？嗰一日唔平噶喎，如果冇记错。 系嘅，冇错。咁啊，我哋一入门口，咁啊。唔知点解开门口嗰个哥哥仔啤咗我一啤，由头望到落脚，好似唔捻想招呼我咁样，但系都系啊出边咁样样啦。咁啊，然之后咧，咁啊求其劈我哋，咁啊搵张台坐下，咁啊然之后去拣海鲜啦。咁啊，然之后 当然好浮夸啦吓。 系啦，冇错，成个装修啊、装潢啊、气派，好似感觉都系懒系 grand 咁。金碧辉煌咁啦。 系啦。 咁你而家嚟啲，你哋啱啱去嗰个时地，咁我去生意好唔好？ 其实普普通通嘅咋，都系讲紧三四台客嘅咋。 即系因为有呢个大力打击呢个三公消费之后嘅结果咧。 冇清楚了解啦，不过问过个服务员都话，诶系咪今日特别静啊？佢话唔系啊，星期六日平时都系咁样嘅，咁样啊。 咁仲有一组？ 唔清楚啦。咁啊，大陆好多生意都系你唔知佢点样维皮咁啊，但系佢总有办法嘅。 咁你嗌咗就嗌咗啲咩食咧？ 咁啊，我哋咁啊一路喺度睇嗰啲海鮮檔咁啊，嗰啲咁啊價錢都嚇鳩死人嘅。咁啊，下下講緊係幾百蚊先五百 gram 啊，嗰啲咁嘅嘢啦。咁啊，然之後老百姓係咁又話：，哎呀，我要食龍蝦，我要食娃娃魚，哇，黐撚線嘅！ 我淨係話嗰條友做娃娃魚喺度，嗱呢度有龍蝦，咁魚咧你又以為要食啦？ 然之後全撚部千鳩幾人咁啊！每尾你送咗千鸠起人都冇撚嘢啊！咁啊求撚期咁啊点？ 炒一碟菜， 炒炒又取二屈鸠佢咧。 炒一碟菜，整个咕噜肉，整喺度白饭，加啲咩？ 咁啊点？ 系咧，嗰肉几好睇嘅。去拣海鲜嗰度咧，系一辣咁样过咧啊！咁你去到净系指住要嗰只咁样样，系啊！咁我只不过系指下嗰度有啲娃娃鱼同埋啲鹿。 但人哋真系认真咁啊去画噶啦嘛。 咁啊，決定夠話嗰個就係你手上啦，因為你係帶住個部長噶嘛 ，OK。 咁最後咧，最後都係又攬完之後，一樣嘢都冇嗌咁。 唔係，都 OK 嘅。 咁啊，我哋咁啊，象徵式咁啊，點個鮑魚，咁啊，點咗個咩啊？嗰個叫咩扇貝啊？定乜 Q 嘅？ 扇貝啦，應該係扇貝啦。 好似係扇貝，但係好似大隻啲咁上下 啦。唔係扇貝就花甲噶啦，咁就係。 咁啊。 即系类似大致嘅问题。 鱼啊，我哋都唔敢点贵噶啦，求其诶点个好捻平啲咩棒子鱼咁啊，盐烧嘅，咁啊然之后见捻到生蚝平咁三蚊只咁啊，老閪怼翻一打先啦，咁啊烧生蚝，咁啊然之后再怼翻海蜇。 盐烧生蚝啊？ 系啦，冇错。 海盐烧生蚝 啊？系啦，咁啊 个海蜇又系好奇呢个。 系啦，冇错。咁啊上到台，咁啊先上个海蜇先。佢啊用嗰啲麻醬咁啊浸住咁嘅， 加辣椒啦， 系啦，咁啊 加辣椒加啲麻辣油，可能加啲芝麻喺面咁样。 唔系噶，佢就咁麻醬好似一个汤咁啊，咁啊浸住咁样啦，咁啊然之后其实食落啊非常之麻麻。 系啊，远睇成堆水浸喺个台度咁样嘅感觉系。系啦，即系嗰碟餸咧，就唔知点解衬唔起，衬唔起啲嗰个咁嘅装修嘅。 咁呢个系头，呢个系冷盘嚟嘅啫。 系啊， 冇错。 咁跟住咧， 咁啊，然之后上个鲍鱼啊，咁啊，大连嘅鲍鱼啊，当然 OK 啦。咁红烧咁啊，都好稳阵。 系一人一只。 系啊，一人两只，系啦。 有几大只到咧？其实 佢中鲍嚟嘅，大概一只手掌咁上下度啦。 咁都 OK 喎， 都可以嘅。咁啊， 鲍鱼贵唔贵咧？ 鲍鱼就唔贵到反而。嗰度贵， 嗰度算系相，即系相对其他地方贵，但系如果你话喺嗰度嘅消费嚟讲咧，就唔算贵嘅。咁啊，然之后就呢、這个扇贝啦，我哋都系蒸噶啦，蒜蓉蒸，咁啊都可以。 我加翻啲粉丝咁样， 记唔记得有冇 啊？有粉丝， 有粉丝，咁啊都系广东做法啦。 广东菜 嘅系啊。咁啊，然之后上呢个棒子鱼啊，咁啊虽然十零蚊条，咁啊都几好食。咁啊，最濑嘢都系个生蚝噶啦。 点解咧？ 咸搵到扑街， 因为盐烧啊嘛。 系啊， 但系佢有冇征求过你系咪要盐烧，定系系咪都系盐烧？ 咁佢有两只食法，一系生食，一系就盐烧。我哋信唔捻过佢，咁啊梗系烧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然之后 跟住要拍一打， 帕达系 饮翻两支矿泉水嗰啲。 嗱咁嘅，佢哋嗰度咧就饮料啊，成啊都比较贵嘅。咁啊，我哋点咗支果醋，点咗盒嗰啲咩酸奶，嗰度夹埋咗一嚿水。咁啊，然之后其实我哋唔系好够饱，咁啊，攞多碟饺子啦，咁啊，裸肉饺子，咁啊都可以嘅。咁啊，其实总括嚟讲就好普普通通嘅呢餐， 成餐都 咁你买单五六嚿水系咪俾得？ 七嚿几水。 咁样食咗七嚿水，系啊，绝对唔平， 绝对唔平， 系啦，仲要好咸添。 系啊，其实其他食客啊都冇点饮品啊，剩啊都系就咁饮开水算噶啦，屌。 系嘛？ 系啊。 但系你喺地下嗰层啊嘛，应该 系啦， 即系地下嗰层大厅嚟噶嘛。 系啦。 咁你冇见到楼上有好多人出入咩？因为楼晒双包房嚟噶嘛，我记错啫。 都唔多，见到人流都系比较静。 系嘛？即系风光不再 嘅。系啦，冇错。咁啊，然之后咁啊食。饱咁啊， 行下路 啦，咁啊，我哋去呢个日本风情街，咁啊， 我又有日本风情街 嘅，系啦，冇错，亦都系即系当年日本人起落嘅物体啦，咁啊，即系当年都好多日本人啊聚居嗰个地方，咁啊，但系去到嘅时候咧，乌灯黑火，系啦， 风情不再啦。 但因为啲铺都系净系朝头早营业啊，定系 我怀疑系冇铺头嘅。 佢系纯粹 一条街嚟嘅，系啦。 哦，即系有人住嘅，但 人都好似系冇。 嗱，的士佬好似甚至乎讲，话嗰度系即系等紧重建添嘅，即系拆咗佢嘅。 但系摆即系起好咁多年，唔使保留嘅。 哦，因为日本人噶嘛，咁啊反日啊嘛。 哦，咁嗰度你行，即系食完饭可以行到去嘅。 其实都系搭的士噶啦，所有距离嗰啲都通常都系搭的士算噶啦。 因为我哋成日有个错误概念咧，就争一两个街口谂住行啦，但系一两个街口嘅概念就跟 住系有五六百个 number 嗰条街。 系啦，冇错。所以咁啊，行完咁啊，算啦，咁啊都系翻酒店啊，早啲瞓觉，谂住听日嘅旅程啊更加精彩。 嗰日星期几嚟噶？ 嗰日我都唔 记得，礼拜三嚟嘅。 礼拜三 系啦。 咁其实我想问多一样嘢，其实你翻到去嗰几日咧，有冇睇过佢哋嗰啲电视嘅啫？ 我有睇过嘅。 系有咩电视节目做嘅其实？ 咁其实第一日咧就话哇搵唔到当地嘅大连台嘅，佢全部都系卫视嚟嘅。咁系我第二日先至发现系有呢个大连台。咁佢有电视节目，我首先 cap 去就睇到嘅剧集。到剧集咧就讲紧一个非常严重嘅社会问题，就系嗰个细佬就同个家姐讲就话。唉，读咁多书做乜嘢？博士翻冇搵唔到嘢做噶啦，咁样咯，系嘛 ？OK， 系啦，就系讲紧呢个社会问题啦，都好贴切嘅。 咁但系都系你感觉都冇乜嘢睇嘅，其实电视 感觉就比较诶呢啲电视剧咯，播时尚同埋一啲有啲综艺节目咯。 可能北方口味，我哋唔系太识欣赏啫。 就综艺节目就系佢哋嗰边制作嘅，就唔系 都唔系嘅，啲卫视节目嚟嘅啫。 哦，即系可能电视娱乐都唔系特别多嘅。 嗯， 咁就大连，我有好多年我都冇去过。大连其实啲地方多唔多？街边夜晚多唔多啲超市噶？即系有啲叫便利店嘅咧。 其实都唔多铺头噶啦，即系如果你话夜晚嘅时候， 我见有间叫快客咯，我唔知嗰间系咪净系便利店 叫你花边 系啦，快客入边多嘅嗰度吓。 哦，即系嗰度反而快客多嘅。 快客多吓。 咁啊，情况就系咁样啦。仲有咩要补充咧？呢一节？ 哦，其实都冇乜噶啦。咁啊，最精彩嘅旅程留翻下一集啦。 OK， 好，咁下一集再讲过啊。OK。